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是金杰，今天和我一块讨论的还有我们的 Alan。Hi, Alan. Hi, Ginger. How are you? Good. It's another busy and nice day. Another busy and nice day. And hi, listener. Welcome to the show. Please look at page 114. And we start as usual with new words. 我们看一下单词。 New words, new page. 相同的 Same Same It's the same thing 这是一样的事情你不要再看了那都一样 They are the same 他们都是一样的像平常一样 As usual As usual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常说的一句话 Let's start the text with new wordsAs usual, 我让我们像平常一样呢从生词开始。As usual, 就是这样的用法啊。首相 Prime Minister Prime Minister When we say Prime Minister, Alan, and it brings us to Britain, right? Yes. There's no Prime Minis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true. There is a Prime Minister in England. Yeah, and in China. And in China. 我们说 Prime Minister 首相，我们这里叫什么呢 ？Prime Minister 我们叫做总理。In China we call it 总理。总理和首相我们叫 Prime Minister。美国没有，美国是什么呢 ？President， 总统 President。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到海外。 Overseas。 Overseas， 这倒不一定是到海外，而是指的是海外。Overseas Chinese, 海外华人。我们常说的海外华人呢，就是 Overseas Chinese, 就是这样的称呼。会议。 Meeting. Meeting. Meeting, 会议，也叫会晤。为什么呢？因为它是 meet, M-E-E-T, 这个动词加上 ing 构成的一个名词，所以呢，也叫做会晤。有时候说 I have a meeting today with someone 我跟谁今天有一个会面你就不说我跟谁有个会议一般说 I have a meeting at 10 o'clock 我十点钟有一个会是说的是会议 I have a meeting with my old classmate today 我今天要见我的老同学这就是会晤再往下看法国 France France France 法国作为国民我们知道法国作为形容词比如法国人和法语呢那是 French 拼写不一样 F-R-E-N-C-H French 再看下面的任何人 Anybody Anybody 我们常说 Everybody 每一个人然后呢 Anybody 任何人有时候两者可以互换但是互换的时候比较少更多的是 everybody 是肯定的 anybody 用在问句中 is anybody there 那边有人吗就用问句中用 anybody 更多一些受伤 was hurt was hurt 完全用受伤一个词呢就是 hurt h-u-r-t hurt was hurtbe 动态为什么呢受伤了受到打击了被别人刺伤了那就是用话或者情感上受伤 受刺激受伤 Next one 客人 Guest Guest I have a guest today for dinner 今天晚餐我们要有客人来参加。We have a guest today for dinner. 我们有一个客人来吃晚饭，就是这种 guest。逃走 ，escape， 动词，很地道的动词 ，escape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词。很多人愿意逃出城市的那个喧闹。Some people try to escape from the noisy city life. 很多人试图逃离城市的喧闹生活。They prefer quiet life in the country. 他们喜欢农村的平静的生活。Escape. 安全的。 Safely. 一看 ly 就知道什么呢？副词。Safe, 形容词。Safely 就是副词。非洲的 African 形容词，如果是非洲作为名词怎么说呢？ Africa 没有那个 N。 我们知道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走出非洲， Out of Africa 就没有，就是用的名词 Out of Africa， 这里是形容词，非洲的人，比如African American， 非洲裔的美国人，就是指的黑人。African American， OK， 这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尊重的称呼黑人的方法。African American。 Same as usual. Prime Minister overseas meeting.France. Anybody was hurt. Guest. Escape. Safely. African. Thank you, Alan. You're welcome, Ginger.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请大家跟我一起写下字母组合 OW。OW， 写好了吗？好的，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有两种读音，它们是 OW 和 O， 听起来还是有不同的吧。先来听听 OW 的情况。Cow. A cow gives us milk.Tower, a television tower. Flower, some beautiful flowers. Down, sit down, please. Now, from now on. 这是第一号音 ow.接着我们再来听一听第二号音 O、Snow Snowman Bowl Two bowls of rice Blow The wind is blowing hard Grow up. Window. Close the window. Yellow. A yellow flower. 今天我们听到了字母组合 OW， 而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有两种读音，它们是 OW 和 O。这两个音在发音的时候不太容易区别，所以说呢，请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拼音规则，下去多多的练习。我是黎春，咱们下回聊。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Let's move to page 115. 我们看一下115页 conversation.我们再一次注意一下 A、B 两个人的对话。Let's find out what this conversation is about. 我们看看今天的谈话涉及的是什么内容呢？ It's about news. 是谈论新闻的一段谈话。 What's in the news today? A 开始问了。What's in the news today? In the news, 今天的新闻有什么？In the news today, what's in the news today? 就是 what is in the news today? 对话中一般说得很快很随意，所以呢连读的和缩写的一些词汇呢经常出现，而且用的词呢都非常小。 What's in the news today? B says, Not much, the same as usual. The prime minister is going overseas. Not much.没有什么大的重要的新闻，没有 not much， 没有什么太多的新闻，因为是新闻，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新鲜事 not much。 And this is also the answer when you are asked what's up, right? What's exactly, up?、 Yes. Not much。 我们记得以前对话中还有有时候和 Cindy 一块对话中，我们开始的时候如果 Alan 或者 Cindy 问我、what's up Ginger， 我说 not much，就这样回答，就是没有什么新鲜的。他说有什么事吗？今天好吗？啊，没有什么。 The same as usual， 我应该再说一句 The same as usual， 和平常差不多，和平常一样。 The prime minister is going overseas， 啊，总理或者首相呢要出国访问了。 Is going overseas， overseas 到海外去，就出国访问。 A says， where is he going？ Where is he going? He, Prime Minister, where is he going? 他要到哪儿去呢？ B answers, To a meeting in France, and there was a fire downtown. 先回答 to a meeting in France. The Prime Minister is going to a meeting in France. 在对话中一般把前面重复的部分我们知道都习惯性的省去，所以就说重要的一段。Where is he going?To a meeting in France. He's going to a meeting in France. 这是原来的意思。到法国呢，参加一个会议。And there was a fire downtown. 第二条新闻出来了。城里呢，有一个火灾。A asks, Was there? What happened? Was there? 我们知道上一句话是 There was a fire downtown. Was there? 是吗？这个意思。There was a fire downtown. Was there? What happened? 怎么回事？B answers. There was a fire in a hotel. There was fire in a hotel. 是酒店着火了。There was fire in a hotel. There was fire in a hotel. 我们注意前面问 There was a fire downtown. 城里有一桩火案或者有一次火灾。A fire. 下面说呢 There was fire in a hotel. 酒店失火。这里就不用 a 而直接用 fire. A keeps asking. Was anybody hurt? Was anybody hurt? 有人受伤吗? Anybody 用在问句里边。Was anybody hurt? B answers. No, all the guests escaped safely. There's a good film on at the cinema. 先回答 no. Nobody was hurt. All the guests escaped safely. 都安全地逃离了现场。然后呢下面一个新闻 There's a good film on at the cinema A film on at the cinema 一定记住电影的上映用 be on There is a good film on at the cinema A asks Any of our favorite actors in it? Any of our favorite actors in it? 有我们喜欢的演员吗或者叫做有好的明星在里面吗 Any of our favorite actors in it?应该怎么说呢 Is there any 把那个省掉了 Because 上面一句话是 There is a good film 所以他就省掉了 Is there 而问什么呢 Any of our favorite actors in it B answers Yes, it's a Humphrey Bogart film Humphrey Bogart film You happen to know this person? Well, Humphrey Bogart is really famous and,But he'sprobably the kind of actor that my grandfather and father loved the most, more than I do. Right. But I recognize what a great actor he was. Okay. Alan 说 Humphrey Bogart 是老一辈的电影明星了。他说他爷爷和父亲都会喜欢的，而且都很喜欢。但是呢，他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明星，但是因为是属于前一代人的，所以很少看到他的电影。Okay, and A asks, What's it called? What's it called? What's it? It 指什么呢 ？The film, the movie. What's it called? 什么名字 ？What's it called? B says African Queen. African Queen. That's a well-known movie. Very famous movie. 非洲女王这个电影呢，我没有看过，但是我们都一听名就知道，这是那个好莱坞当年的最好有名的电影之一。所以我们说 What's it called? African Queen. 这就是习惯用法，一点都不重复。What's it called? African Queen. It says again. It must be very good. Let's go and see it. It must be very good. Let's go and see it. A 的兴趣起来了。A became very interested in this film. So it must be very good. 因为什么呢？有好的actor 好的电影演员名角，还有什么呢？还有好的片子本身。 African Queen, Let's go and se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 say Let's go see it, right? Nowadays, right, they'll just say Let's go see it. 今晚这里我们看到是两个人在对话，这两个人很可能是英国人，因为英国有 Prime Minister, 有首相，但所以他们说话 Let's go and see it 显得很规范的。我就想起美国人说，他不说 Let's go and see it, 他会说什么呢？ Let's go see it, go see it. Go 和 see 中间不用 and。在美国很多小的动词，以后我们会注意到它都中间不用其他东西，可以连着运用。这种习惯性呢，现在已经逐渐的反映到美国的书面语言中了。 B agrees happily, right? Yes, Ginger. Speaker B agrees and says simply, okay, let's. Simply, 简单的回答。 B 很高兴呢，所以说 okay, let's.Let's 什么意思呢 ？Let's go and see it. Let's. 我们注意到，从开始到最后，整个的对话呢都是非常简洁的，没有任何的重复。我们在过这个对话的时候，可能用了五分钟、六分钟。其实他们说这个事呢，可能就用一两分钟就说完了。这种简洁的说法啊，我们叫做口语化的非正式的说法。第一呢是没有任何重复，第二呢用代词代替很多名字，比如说 What's it called? 他不说 What's the film called? What's it called? What's the name of that? 就可能这样说，很简单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谈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整篇的这么短的时间里呢，谈到了三条新闻。第一条新闻， The Prime Minister is going overseas. 首相访问出国。第二个呢， There was a fire downtown. 城里有一处酒店失火了。第三个呢， There's a good film on at the cinema. 电影院上映了一部新影片。所以在一般的口语对话中呢，我们如果注意一下学习一下，会非常有效的用很小的字，很简短的语句表达很有意思的思想。这就是我们经常在对话中看到和课文中不同的一种语言风格和一种语言习惯，请大家以后注意。 OK, I think we've got enough time by now, and we have to say goodbye to our listeners. Yes, bye bye listeners. 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好，现在呢，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conversation， 这是我们第十二课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对话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呢？哦，谈论的是 news， 谈到今天的新闻到底有什么呢？第一句话有这样说 ：What's in the news today？ 其实每天早晨我们碰面的时候呢，都可以这样问。What's in the news today? 今天有什么好的新闻？ Not much, 没有什么新鲜的。The same as usual. 看来这个地方呢，可能不经常发生一些新鲜的事情，跟我们这儿可是不一样的。接着这一位又有说呢， The Prime Minister is going overseas. Prime Minister, 首相要出访了。Is going overseas. Going overseas, 意思呢就是到海外去。哦，接着对方呢感觉很惊奇， Where's he going? Where's he going? 看来他很关心这个首相的去向。其实在这句话呢，我们在平时的说话当中呢，有时碰到比较熟的朋友也可以这样说，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到哪去啊？但是如果和外国朋友初次见面的时候，一般来讲就不要这样说， Where are you going? 一般来讲呢都会 How are you today? 等等。 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To a meeting in France， 看来呢首相的会也是很多的，去参加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是在法国举行的。哇哦，还有什么样的新闻呢？除此以外， There was a fire downtown， downtown 意思就是在这个市中心啊， downtown， There was a fire， 发生了一场火灾。 Was there？ 对方听了之后呢感到非常的惊奇。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意思就是怎么回事？ What happened?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There was a fire in the hotel. 前不久我从新闻里听说呢，在一个国家的超市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火灾，有很多人因此呢而丧失了生命。所以说呢，真的是水火不留情啊。 There was a fire in the hotel.这场火灾呢是发生在一个旅馆里边，发生在一座饭店里。Was anybody hurt? Was anybody hurt? 人命关天。所以首先需要关心的是到底有没有人员伤亡。Get hurt 或者是 be hurt， 意思就是受伤或者是受伤害。Was anybody hurt? Yeah. 万幸的是 No, all the guests escaped safely.Escape 是出逃的意思， Safely 是安全。所有的客人 Guests 在这里呢就是指在这个饭店里居住的客人，所有的客人都被安全转移了，不是安全转移，应该是所有的客人呢都已经逃生了。接下来涉及到的内容呢又是另外一条新闻。 There's a good film on at the cinema. Cinema 大家都知道是剧院的意思。There's a good film. Film 是 movie, 是电影。There's a good movie on. 在这里就表示有一部很好看的电影正在放映，正在电影院里放映。Any of our favorite actors in it?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呢，这句话是一句省略句，它全称的意思就是 Are there any of our favorite actors in it? 在这部影片里边，有没有我们喜欢的演员呢？Favorite 意思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比较得意的。 Favorite 最喜欢的 actors in it， in it 这个 it 指的就是这部好的电影。 Yes, it's a Humphrey Bogart film. 这是一部由这位先生主演的影片。 Was it called 叫什么名字呢？ What's the name of the movie? 意思就是 Was it called African QueenAfrican Queen 啊，非洲皇后。 It must be very good. 这位猜想 Let's go and see it. OK, let's. 所以这两个人见面之后呢啊，互相交换了一些信息，最后决定去看一场电影，这倒也不错。好，接下来呢请大家拿出纸和笔，我们来做一个小的练习。我给大家呢听写几个单词，看看您对这一课的单词掌握的怎么样。Okay, are you ready? Now please listen. Officer. Officer. Unfortunately. Unfortunately. 这些词倒是比较长的，但是从发音当中呢，自己慢慢的就可以拼写出来。还有一个词 ,local. Local. Okay, the next one. Drawn in. Drawing.Join. Okay, the next one. Career. Career. Earn. Earn. All right. And then we'll have another one. A very expensive word. Diamond. Diamond. 想一想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来着？非常昂贵的一个词。Diamond. 怎么写呢？Well,在这一课当中呢有很多是这种不太愉快的生词，我们就不听写了，我们来听一听其他的几个词。 Meeting Meeting Guest Guest Safely Safely 好，请朋友们检查一下。周敏在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希望大家一周都愉快。